草的红，我喧哗人花的黄，我喧悄满花的紫，画出我牵挂的黑土地。向南飞的大雁不忍离去，还想看春天的末日，还想看如花飘满天地。我一遍又一遍的回头，向南飞的大雁不想看入冬的长雪，想再看一眼我的初生地。草的红，我喧哗人花的黄，我喧悄满花的紫，画出我牵挂的黑土地。想看春天的末日，还想看如花飘满天地。我一遍又一遍的回头，向南飞的大雁无人离去，还想看入冬的长雪，想再看一眼我的出生地，想再看一眼我的出生。我要为你改变多少才能让

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歌飞扬。 秋冬都错乱了模样，哦，心保持晴朗，哦，当孩子寻找不到又何尝，把逞强当坚强，谁都没把握。